喜怒就喝冰冷，体制造者，我记得你也会不舍，我偶尔去约也会失手的，搞笑的人变成作 美个颜，给皇上录个音，放个曲儿，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，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。不过由于没有插板，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。年轻创造未来 FM 九十八点二。 短暂你都会笑，每天在你身边不停的微笑，开着有意无意暧昧的玩笑，生怕周围朋友察觉到，我能想象他对你重要，你可知道我嫉妒到不能熬，喝到得意忘形时才敢拥抱，这是为了友谊，谁知道我 也不算傻，你别当真，我只是想逗你笑。我可没说过祝你们白头偕老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拥抱？